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车多，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姚洼湖桥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乐 七十二 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王大磊， 小比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接酒吧里。哟，小猪大磊， 怎么了又？你天天悠悠悠， 趁我不在吃我的小鱼饼干。 嘿，谁让你买的？ 你说这话说的，谁叫你买的？这有良心没良心啊？哎， 这个充分说明两个事儿。一个是这小油饼干太好吃了， 嗯，对，不是别人的还不好吃呢。 再一个就说明 你太 王大磊太馋了。 小猪你不馋？你不馋？ 谁信 你呀？就是比他精点，你精我考你。 幸亏我傻。哎，我也不傻呀。 嗯，萤火虫知道吗？ 小时候就知道。 那么景天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景天 也是萤火虫的别名儿。那么萤火虫的英文应该怎么说呢？小猪， 萤火虫 想不起来了。 Firefly， 知道 Butterfly 知道吧？这是 Firefly。 Firefly 是吗？ 嗯， Butterfly 是护体儿。 哦， Firefly 是 萤火虫。 下面我就要问你们了，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 嘿，因为它有屁股， 就是说末端、 哎、 下端。 你有屁股吗？ 有啊。 那你身体哪儿最亮啊？ 脑门。 哎，不是屁股发亮吗？ 我不是萤火虫。 那么末端它有发光器对吧？ 嗯。 那有了发光器它还得有什么东西才能发光呢？ 磷。 哎，这个小猪说的，你别说啊，说没文化没文化，有时候还真能蒙住我一点。 有磷啊。 就是它发光细胞当中有一种含磷的化学物质叫荧光素。 哦，就跟那个荧光棒的意思差不多啊。 对，那我现在考考你们，是雌的萤火虫发的光亮大呢，还是雄的呢？ 一般这都是雄的，我认为啊，在动物界当中都是雄的。 动物界当中啊？ 动物界当中。 那小仲你雌的吧？太雄了已经。 不应当，我认为 什么叫我雄了？ 你看看我这个词汇一个打俩。哎，咱们在问答之中就已经把吃我小鱼饼干的人给骂透透的了。 你是借题目骂街呀？哎，我不答了。 事实上呢，是雌的比雄的要亮。 哦， 喜欢萤火虫吗？ 但是不怎么喜欢。 哎呦， 因为不好逮。 王大磊，你想想啊，就是在一个 有月黑风高的晚上。 那算了，那算了吧，算了。 你再说一遍这事儿。 还月黑风高的晚上，连蝙蝠都碰不着了。这么回事啊？森林绿树环抱，有这么一块草坪。晚上是有星星啊，有月亮啊，你和你心目当中的他老人家， 嚯，岁数不小了。 哎，俩人撂倒在这个草坪上 啊，把老人家给撂倒了。 这老人家还不得讹上我呀、啊？ 不是，就是王大磊和心目当中的他 啊， 两个人躺在草坪上。 哇， 王大磊 对，就是卧在草坪上，就是。 哎呦，浪漫、啊！ 王大磊呢，依偎在这个 他的身边。 哎，对了， 这时候一阵清风拂来，带着花香。 一会儿就听见嗡。 哎呦，快跑吧，马蜂来了！ 马蜂晚上不出来， 苍蝇。 苍蝇干嘛？ 怎么嗡嗡的？ 你听了呀，嗡嗡，啪！ 萤火虫有声吗？我想问问小猪。 就是它数量大呀，飞过来，突然啊，把这一片 照的呀， 亮如白昼。 哎呦， 什么叫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把你们两个人团团围住。这时候出现一位老剑客，手举钢刀，看着萤火虫， 就这么浪漫， 飞来飞去， 这还浪漫呢？我也没带钱。 有首歌吗？天上的星星眨呀， 不，哪有萤火虫的事儿？这歌，哎，你说 这首歌就叫萤火虫， 我怎么没听过？ 萤火虫，你在思念谁？萤火虫代表一种思念，代表一种爱。好多电视剧都演的嘛，就是说你带着姑娘出去玩了，又下大雨把姑娘给淋的，哎呦， 跟 差点没冲你， 跟水滴子似的， 哎呦，衣服都湿了，怎么办？ 哎，马上就要冲你了，你知道吗？这时候呢，你灵机一动，看这几个飞的， 这蛾子，我给它弄死， 抓几个飞的，装在你女朋友那长筒袜里边，晚上的时候拿小竹棍一挑，要没 小桔灯， 哎呦，这袜子了能做出小桔灯来。 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是你激动的，你 这袜子太味儿了是吧？ 你给女朋友还得讲呢，为什么这么做？当年有一典故叫囊萤映雪，懂吧？ 不懂。 怎么讲呢？囊，你知道吧？ 囊我知道，可发面饼。 哎，不是吃的，囊就是这个锁麟囊，那囊口袋不口袋， 我还以为那饼呢。哎， 逮几个，那也是放萤火虫吧？ 对， 哎，弄完了以后呢，照着雪光都亮。 哎，对，囊萤映雪是俩事儿，囊萤是囊萤，映雪是映雪。这主啊想看这个小说，没光怎么办呢？抓几个萤火虫装在口袋里边照亮， 然后把自己的头发拴在房梁上。 对，然后 这是一个事儿吧？ 把刀呢扎在大腿上，往自己坐雪地里，雪地反光啊，把书读完了。 这人也死了， 全套了，这都是，这全套下来以后，你就是励志人物， 知道吗？我成励志人物了，还是死了？ 你就是这个头悬狼，锥刺狗， 我都不是人了。 小猪只是阐述了一个方面啊，我来补充。 还有呢？ 就这姑娘马上要冲你了， 这又回来了， 这半天还没收账呢。 逮一个啊，逮一个小灯，然后呢？ 逮小灯， 给这姑娘，你看，赶紧别断了，别断了，哎，飞了，飞了，飞了，然后。哎，他一看，嚯，好玩啊！手里面老亮汤汤的，一闪一闪， 亮晶晶。 他就把抽你那事儿呢给忘了，而且呢手也沾上了。 这姑娘脑子真不好使。 为什么在爱情电影中经常会有萤火虫的意象呢？这才是我今天要说的呢。 为什么呀？ 因为啊，萤火虫，他们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有爱的。雄虫和雌虫之间会打灯语，在求偶的过程中呢，雌性的萤火虫会以精确的时间间隔。像雄性的萤火虫发出亮灭亮灭信号，这个虽然很短暂，咱们人很难分啊，但是虫子一看，哎呦， 快虫子吓一跳， 怎么着，对我有意思，有眼光啊，审美不错、啊、 不是有眼光，有亮光， 问哪个光吧，反正我得给你回应一道光，我也打灯鱼， 打了一个灯鱼，我的意思就是说它那光有延展性，打了一光柱， 对对对， 追光 就是相应的信号，知道吧？ 这听着不像灯语、哎、像灯格， 反正他们俩这个信号对上了，哎，握个手结成配偶。这是不是为了给你讲清楚一点吗？你 越听越糊涂， 你这话。所以呢，萤火虫的光对他们的什么呢，就意义什么 什么呀？ 繁殖。 哦，那就是说，就是你带着那个洋洋去看这个萤火虫的，就是为了说你们俩想 几国嘛，我们不能点破啊，好家伙。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这生物自然界你也别含着， 我逮虫子去了， 花前月下，刚才说什么草地上是吧，怎么着的，你也就是放光柱， 就是你趁着洋洋不注意，然后你噔， 我还真放不出光柱来。 所以自古有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之说嘛，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景色啊。所以呢，正是因为如此，成都有一个公园呢，他们就在放飞萤火虫，主办方呢说要放10万只。 嚯， 为什么放这么多只呢？ 因为他听着吉利， 这个意象好啊，而且大家会因为萤火虫来看他，在中国萤火虫很难找了，所以呢放这么多吸引一下游客。可是这个说法呢遭到了昆虫博物馆馆长赵馆长的明确反对，你们要这么干啊，这10万只萤火虫3天到1周之内全部死亡。为什么呢？萤火虫一旦离开原产地难以存活。 哦，这说明这个萤火虫的生活环境要求的特别的苛刻。 是的。 哦， 哎，那要是它不放光柱是不是能多活几天？ 那就没用，那就甲壳虫了。 星星相随，虫儿飞，虫。 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这个叶鹏啊，早上起来起床有一种起床气。那天他妈早叫起床，叶鹏一听，当时大声哎，立马起床穿衣服，一气呵成，速度特别快，穿戴整齐，刚准备下楼，就听他妈后边大喊：“哎，怎么还不起床啊？”叶鹏一睁眼一看，哎呦，还在床上躺着呢。哟，原来是做梦。小花啊交了一男朋友，但是呢她男朋友特别嫉妒她老跟她闺蜜在一块儿，觉得呀他们俩太好忽略她了。她男朋友有天就问小花，小花你对闺蜜比对我好多了，哎，我就问你，要是我跟她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小花听完之后，哦，那你先得给我解释一问题，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啊？ 洋洋那天在网吧给这算是男朋友吧，大雷打电话。喂，亲爱的，在干嘛呢？王大雷说，我在打王者荣耀呢，你现在赶紧过来找我，要不然咱们就分手。别呀洋洋，别呀洋洋，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听到这话，洋洋说，姐妹们放心吧，赶紧跟队友说，快点，对面掉了一个，速度推。叶鹏的小表妹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啊，跑到叶鹏家里求救，表哥，下自习路上我遇到了几次色狼，你能不能接我放学呀？叶鹏一想，姑妈对自己不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迎面确实走来了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就是他，就是他。叶鹏上前一把按住那个小伙，正想动手，表妹拦住了，说，哼，这是我表哥，空手道高手，今天你要是不加我微信的话就甭想走。当然了，叶鹏表妹的行径，被姑妈，当然也加上叶鹏一块被叫上了。 王大脸最近有点不舒服，认识了一个大夫，跟他闲聊。聊完之后，中医大夫跟他说：“你以后啊，得多运动，别老买这饮料喝，也不能喝啤酒，不能喝白酒，不能喝红酒，多喝白开水。出门啊，别开车，别打车，多坐公交，要不就走着。”不许在外面吃饭，尽量少吃，吃素，少吃肉类，特别是海鲜，听懂了没有啊？王大雷点了点头，大夫，我这是什么毛病啊？你啊，没什么毛病，你就是收入太低了，不适合高消费。 叶鹏啊，坐飞机

你好，听到没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嗯，大家好，我是小心海参的许莹。 嗯，那么在我们北广平台啊，海参呢可以算得上是每一位会员都会购买的一款产品，有平台的保证，他们更能够放心的购买。而在众多的组合当中呢，小秦1380的这个组合啊，可谓是重复购买人数中的明星产品了。 对，因为这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组合，也是为了小秦姐让大家都全民吃海参。 嗯，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批发的组合，一个量贩的组合给大家。 嗯，因为这个海参大家都知道的好哈，里边有这个海参皂袋呀，什么海参粘多糖啊、救援蛋白呀、精氨酸呀等等，这些都是海参的这个当中的一些有益的物质，对人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但是您吃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其实呢可能表现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它叫滋补嘛，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讲进补周期。那我们大概是80天到90天，3个月左右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嗯，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你可以吃3个月，90天，一天一根的话，您可以吃到90天3个月，市场上的价格我告诉您是5310，也就是说，如果您下单以后，您得到那个购物券上的价格是5310，但是今天您是多少钱买到呢？1380。 特别优惠，比专柜一下子省了好几千块钱。 是的，是的。那么1380这个价格呢，90根海参呢，合一根也就是10几块钱。 但是你在专柜的话，我们全国统一价59元买一只。 嗯， 何况今天咱们还在给大家10大袋的沁中黄的小米。 是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组合那么受欢迎呢？就在于此哈， 划算。 哎，划算。所以呢，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很多朋友呢都想复购这个1380的小型海参的这个组合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重复一下。那今天这个海参呢，一共给大家呢是9大包，那么每包里边呢，它的重量是300克啊，而且有10根，9大包的话就是90根海参，一天一根的话呢，大家可以吃到3个月90天。实际上我们也就是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哈，就吃一个周期嘛。 是。 那么市场价5310，今天是1380，1380合一根也就是10几块钱，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这个海参的话呢，还是要吃新鲜的， 没错。 所以大家订上以后呢，得到的是购物券。 对，所以说今天有的老朋友说，我等了好久，终于等到这个组合了，我想多组订，你放心，你不用担心说家里我没地儿放啊，提货券你订个3组5组都没问题。 嗯， 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你吃完一组提一组，而且你送人也方便。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咱们只在北广平台才有的。 是的，而且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吃海参一定要吃辽刺参。 对， 其他一些海参呢，可能好吃，但是只能够满足口腹之欲。 海参你看世界上1000多种嘛，但国外也有海参，包括什么黄金参呐、没有刺的乌参呐，但是这种的当个菜吃行，图个口感，其实也没有辽参味道好。但是你把它在国外的话，它就是打碎当鱼饲料的。 嗯， 所以咱们别说不懂，我同样是吃海参，那你看萝卜跟人参也像，差别太大了。 是的， 吃一定要选对辽刺参，小秦19年的大品牌保证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辽刺参。 嗯，而且海参的话呢，确实它是不分季节、不分人群的。 对， 男女老少啊，春夏秋冬都可以吃海参的。 是的， 这是跟它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 嗯， 另外很多朋友呢可能知道，海参呢它是一个3低1高的这样特点的一个食品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 对， 所以呢赶快来购买，今天我们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可以吃到3个月90天这么样的一个组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市场价是5310，您得到那个购物券也是531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380，您拿到的是9大包，每包是300克重量的海参，一包里面有10根，这加起来就是90根，大家可以吃到90天3个月。 嗯， 啊，而且要赠给大家沁中黄的小米10袋，那今天的价格只要1380，合一根也就是10几块钱，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南四环刘湘桥到马家楼桥由东向西车多，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本是有降雨天气，不适宜登山。今天受到降雨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本市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气温在21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二，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也为二，感觉偏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我来访 有你到我该有他，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全新有限公司。 哎呦呦呦，接着怎么了？ 还怎么了？ 哎呀，让人家接森说嘛。 到了该搞对象的时候了。 搞啊？你怎么搞的？ 想搞啊？ 那就给他一搞啊。 没有合适的呀。你说多难吧， 您这个人、啊、 这人要是长得好也没办法 啊。 你怎么了、啊、 哟，哎呦， 琳达都有男朋友了，你这不能瞎说啊。 不，这个脚踩两只船的事儿不是没有，你看没看那新闻？ 什么新闻？ 你听没听那天我在广播里听的娱乐七十二变就说来着、 什么节目？ 娱乐七十二变、 那节目是瞎编的故事吧。 那个女主人说了，我们说这个您别看有点夸张，那还真是个实事儿。 哦，是个实事儿啊。 那个主持人好像什么事儿都这么说吧。 对， 这句话好像是万能 演绎。 咱别说他们了，杰森，我问问你，是不是有情况的？ 有什么情况？ 有你瞧上的吗？ 我跟你说啊，最近办公室恋情闹得很疯的，知道吗？ 哦，我就瞧不上办公室恋情。 是不是有人瞧上你了？ 怎么就瞧不上？那 Coco 和汤姆森现在谈得好着呢。 哦，没我事儿。 还出生入死，不是出双入对， 出生入死， 哪是梦想了？ 生死恋呢？ 不是，我开始以为啊，咱们那个老板肯定不同意，他俩得是每天躲躲藏藏、出生入死那劲儿。后来发现老板挺支持， 老板支持吗？ 特别支持， 赵全信能支持办公室搞对象， 绝对支持了。而且那个汤姆森的这个销售量还上涨。Coco 嘴多甜呀、啊！ 对，一个捧哏，一个逗哏。 这汤姆森他懂业务啊，俩人这么一搭， 对， 这俩人不是俩部门的吗？ 哎呦，人家谈恋爱呢，你要明白。 对，谈恋爱跟俩部门他没关系。 一个搞业务，一个搞公关，俩人强强联合，是不是？那个提起条件，这个一敬酒， 你这就别看人眼红了。 对呀、啊， 我有什么可眼红的呀？ 他拉的都下来了。 就那 Coco 我倒是没看上。嘿， 谁没看谁吧？ 我没看上 Coco， 真的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 我看见过你给 Coco 冲泡了。 那同事间帮忙那算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跟人家冲奶的时候脸全看着那脸呢？ 因为 你还送人家书，一人给一本要吗？ 我就一本，我哪能一人给？ 当着我们那么多人只给 Coco， 什么意思？ 哎呦， 哎，你们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都没理会。 你根本就 不就一本书吗？ 蒙蔽表面没生气，心里恨的那都。 快， 因为他喜欢 Coco 知道吗？ 那跟我收了本书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他想把你给沏成奶喝了，你知道吗？ 太狠了，把我沏成奶喝了。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因为人家业绩上来了，现在经理奖励他们一辆车。 什么？他们开车不是自己买的？ 一个越野车送给他们当。 他开那个不是自己买的。 哎，你没看咱公司那网上说的吗？公司鼓励办公室恋情。 公司报告栏你都不看了？现在 我真没看。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对， 指谁汤普森向 Coco 发起了追求攻势，半年后抱得美人归，走进婚姻殿堂。 他俩办事都没请我。 由于每年业绩突出，最高一年帮助公司取得200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为表示祝贺，看见没有，全信老板送上大礼吉普车一辆。 行了，行了，有这政策就好办了。 哎呦， 咱们公司还有谁是单身的？ 干嘛？你要种树？ 我种树干嘛呀？ 撸个网袖子， 你给我列个表，这就都是我的了。 好嘞， 这连人带车啊！ 哎， 都谁？ 你看看， 哎、想想 给咱们公司搞卫生的赵阿姨现在单身， 那叫离异吧？ 对， 你也是单身的呀。哎，你不能说离异现在就不叫单身了。 你嘴都不利索了，我跟你说，琳达。 还有呢，他这个，哎，那个什么来的？就这个。 哦，现在咱公司。 你得啥牌吧？ 大学毕业，23岁，妙龄少女，长发披肩。 摸呢摸呢 摸呢。 不是，2930来的，孩子11，孩子上6年级。 2930，孩子上6年级，合着他20就结婚了， 那可能得36 啊。 36不 倒推年纪啊， 36不 像， 36比杰森还大， 大1岁，没事儿。 对， 女大一 抱金鸡， 她也有一个爱孩子心，你呢有那么孩子气儿的那个性格。 你那意思我过底他是吧？ 不是，哎呦，你怎么 差1岁把我过底他？ 不是，你想给人家儿子 了呀？ 怎么能有这样的心呢？ 我有这样的心是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说的我过底给他。 停，你看人家这一搞对象就是 Coco， 你看我一搞对象赵阿姨，还有一个 莫呢 孩子12了。你们就没有点好心？不是，你们是不是嫉妒我呀？ 现在我觉得 这汤姆是根本人就不灵，搞不上对象。 我人不灵，你哎，你这话说让人家怎么想啊？ 我们是怎么想的？ 这琳达是了解我的，是不是？这琳达不了解我， 我也这么想。 你逼着我也送你书呢，是不是？ 你送我书给人会嫉妒的。 哎，送书好像是个坏事似的，让你们这么一说，我送书好像是心怀叵测似的。 哎呀， 你抓紧吧！我跟你说，不一定非在公司找，也不一定因为这个越野车。 该说了，鼓励在公司里同事搞对象，这才给车。 其实咱公司是另外点，别的公司好像说一部门的非得是吧，一结婚就得给拆开了是吧？ 那我就冲咱们公司 拆开一个部门，我是说。 我是说，就冲咱们公司这政策，我就在咱公司这扎根下去了， 对， 就死搞一个。 别点不要你， 你这个背水一战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不对？ 但是出一条人命，你车估计就开不上了。 是你别拿出那个要给人当儿子的劲儿，要 谁拿出要给人当儿子的劲儿了？ 不是， 我是要搞对象，你们都清楚了，我是要搞对象的。 我让你劲儿啊，来的太猛。 我是连车带人都是我的。 对了，给人当儿子去。 Lisa。你有男朋友吗？ 我已经跟你说了，今天你看你又拿一本书送给我，我都说过了，我真的已经有男朋友了。 Luna， 但是这种书我也不爱看呀，什么什么老什么什么的，哎呀，这太老的书。 Luna，咱能交个朋友吗？ 哎呦，我跟你说，你别再说这个问题，你还又送我一本书，真是的。 Kathleen， 哎，对了，你回来 啊， 跟你说个事儿。 哎，你说， 你把前6本书连这本书一块抱走吧。 哎，我把这一套拿走。爷爷，我还有戏吗？ 哟，你为了跟人家结婚，怎么跟人家管叫爷爷了？不当儿子了？ 重庆有一家企业的老板给3对夫妻档的员工每一家赠送了一辆价值15万元左右的小汽车，以表彰他们对公司的贡献。 公司其余43对夫妻也收到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据了解啊，这家企业有300多位员工，夫妻档就有46对。在普遍反对办公室恋情的职场，这位老板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老板说了，夫妻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我们给员工发汽车并不是钱多烧得慌，或者是摆阔，得到汽车奖励的夫妻档员工都是为公司打拼多年有突出贡献的，我们发送礼物也是想符合一下年轻人的潮流，希望他们能感到温馨呀。 老板是从一个打工妹白手起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完全能够体会员工们的工作生活的辛酸，知道家的感觉对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赞成甚至鼓励员工内部解决问题。 事实证明他这鼓励啊还真是有点帮助，他的得力助手基本上都是夫妻档，涵盖了公司的销售生产管理所有部门。哎呀， 你怎么又触动心事了？ 哎呀，这个我是现在想这个杰森在当的怎么样呢？ 谢老啊，别有意了 还问呢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高速路上，老公吃一口。 哎呀，你吃吧，我这开车呢。 小鱼饼干， 大热天大下午开着车你吃小油饼干 怎么了？你倒点水行吗？ 哎，我这开车呢啊，别捣乱啊，开车得注意驾驶安全，不能分神，懂不懂？ 行，那你爱我吧， 你把那饼干嚼完了再说话。 不是你爱我吗？ 嗯， 什么意思？爱是爱，不爱不爱，什么意思？咱结婚都5年了，你现在是不是对我有点厌倦？ 我是开车呢，别分神好不好？ 你看你的 啊， 这有什么分神啊，又没有让你在这旁边切西瓜掺肉串，怎么就占你手了？是怎么占你什么了？ 不能分神，注意驾驶安全，你懂吗？现在是高速上呢。 你不爱我？ 没有。 那你说一句爱我就不跟你说了 啊。 那么接啊， 你别说话啊。喂， 嗯， 哎， 嗯， 啊啊 啊， 谁呀？ 对呀， 嗯， 没说变化呀。 嘿嘿 嘿， 嘿，你稍微等一下，我说开车呢，别捣乱啊。 你开车你打电话，开车你打电话，你弄免提，不安全，知道吗？ 哎，行，就这么说定了啊。好好好，我这忙着呢，回头见，拜拜。 最后那，这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我这咂不下嘴。 你是咂不嘴的吗？ 这怎么咂不下嘴啊？ 你凭什么咂嘴啊？你跟他你什么关系你就咂么嘴？ 我管他什么关系呢？我咂么嘴怎么了？ 你这给他的暗号知道吗？这谁呀？你先告诉我谁？ 一个人。谁呀？ 什么叫一个人？你这话是人话吗？ 是人话呀。 你告诉我张王李赵姓什么叫什么干嘛的，是不是女的吧？ 我是开车咱注意点驾驶安全行不行？ 哦，这怎么就不能说是男女了呢？ 我告诉你的是一女的。 好啊，你我早就看出来你对我有疑心了，刘光能，就没想到真是长能耐了。 我说你别是瞎猜行不行，是开车咱注意点安全。 那你让我看手机。 你看什么呀？ 我瞧谁又免提又不让看号码，什么意思？你给我看，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 注意看车，注意看车。 我看 行行行，靠边靠边靠 边。好啊，你把手机给收起来了，你这就是不爱我了，我走了。 嗨，哎，你干嘛去？回来！哎，你别这走了，行不行啊？我能骗你吗？ 你别拉我！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有过外心吗？ 有过。张威，你跟那小丽，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什么小丽啊？ 我 点 不 短 信了。 前面的人，不要再走了，靠边，靠边，前面同志，靠边。 警察来了。 没事，有我呢。 你有什么用啊？有你。 你们怎么走到高速路上来了？ 他跟一个女的好了。 那上高速有什么关系？ 他在高速上确立的。 高速上确立的，哪跟哪高速哪有确立？ 警察同仁，听我说吧。 啊， 他就是这么回事。 哦，那你们也得注意安全，不能在高速路上这样啊！这出危险怎么办呢？ 警察同志。 嗯，你说。 算了， 哎，什么事儿都算了，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回不了那个家了， 回不了。 人的心都碎了，还能回去吗？ 那你们也得下高速再说呀。 下高速 啊？ 那还用说吗？ 哦，就好了。 一拍两散。 那你们也下高速再散呢？ 都劝分不劝散，您倒好。 劝分不劝散，不是劝和不劝分吗？我说哪句这句话怎么说的？到底是？ 怎么都是您对？ 我还没说呢就对了。 不是您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哎呀， 我想这问题干嘛使？ 你 别跟警 察同志这掰扯了，行不行啊？ 您是户籍警吗？ 还真不是。 人家在高速上巡逻，能是户籍警吗？ 哎， 这是交通警啊。 对呀， 交通警也得懂道理。 我哪点不懂道理？ 我们俩这就是要分了，您还让我们赶紧散。行， 我没让你们赶紧散，我让你们赶紧走。 心也都冷了，听您的，碎了已经。 这哪句话我这么说过？ 我告诉你，刘国能，警察同志已经同意了。 我什么事儿同意了？哎，这鞭炮我身上赶啊！ 你爱跟谁跟谁了，我也不管。警察同志，人家都理解这个道理。 先生，我一句都没说过，不是我自有旧疑，事实上没说过。 您就说，到底是坏男人多还是好男人多？您算哪边？ 不归我管。 湖南高速路上，妻子王某因为跟丈夫刘某因为丈夫接异性电话没有开免提起了疑，要看手机，但是呢丈夫不同意，发生争吵之后王某赌气下车在高速上暴走，后来啊被巡逻的高速交警及时发现，劝导之后两个人呢是怎么样了呢？ 经过高速交警耐心的劝导和教育，啊，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最后双方呢自行和解，一起上车继续玩去了。这个时候呢，高速交警呢还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行车要注意安全，夫妻同车发生矛盾要保持平和理性的状态，切莫因为逞一时之气而导致不良后果。 这句才是我说的， 你听见了没有？民警同志都说了。你导致了不良的后果，所以呢咱们俩一定得离。哎，人家已经强调了不良的后果。 我没说，看我这记录仪。 那次王大磊用的手机坏了，总是重启，他呢就拿到手机店去修理了，老板说那放那儿吧，80块钱，2小时之后过来拿啊。然后王大磊付完钱，2小时之后来到店里，老板瞪着眼问他，妈，手机啊？什么手机啊？给你的，修的。谁看你手机了呀？你是不是想敲诈呀？王大磊当时一拍桌子坐下来说，哎呀，是不是碰到黑店了？算了算了，看这老板长得五大三粗的，好汉不吃眼前亏，道个歉我走了算了。可走出了门反应过来，哎，不是这家店。 小花啊，好不容易考一驾照来，特别兴奋，跟朋友借车想练练车，晚上开呀、啊，哎呦，第一回练车特别紧张，开着开着也不认道，走到一个黑地方，哎呦，也不知道开灯啊，就往前走，走着咣当一声，小孩赶紧刹车，吓坏了，这出事怎么办？下车一看，坏，果不其然呀、啊，一个大零件掉地上，哎呦，小花紧张，赶紧给这零件搬回车上，也不敢声张，把这车给送回来了。第二天借车那哥们找小花来了，小花你太不地道了啊！你开车去偷井盖，你想害我？ 小花啊，和男朋友谈恋爱，说呢想喝奶茶，男朋友呢说，问这服务员这奶茶多少钱一杯呀、啊？服务员说啊，我们这个奶茶10块钱一杯。小花一听啊，10块钱一杯呢，我不喝了，我那口红贵着呢。 要不那天看到10个人在揍一个人，过去瞧，哎呦，被揍的是他表弟家宝。于是啊，要不疯了一样冲上去啊，就替家宝挡了一把。大家后来听到这个故事，都是盛赞要不，行啊，神勇啊，真不错呀，厉害呀。那你，哎，你怎么这样了？架着拐呢？嗨，我是替他挡了一把，无人打他，无人打我。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时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在欢歌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幸福。